第103章，八名歹徒。尤霍握着门把手动了一下，又松回原位，在秦秋的注视中安静着，像是一种秘而不宣的默认。这种沉默式的默认又带着一种微妙的禁忌感。秦秋感觉自己被爪尖勾了一下，最尖利的部分又轻又慢地划过去，不痛，但勾得人心痒。禁闭室正在发挥效力，周围逐渐变黑，一切轮廓都晦暗不清。尤霍在这种晦暗中看了秦秋一眼，就像楚月说的，尤霍身在系统内，所受的影响和控制更深，太多记忆被尘封，自己始终想不起来。但每一次这样的接触都让尤霍有种心脏满胀的感觉，因为有太多情绪会在瞬间涌进来，而自己却不知来处。尤霍与秦秋之间的每次交流都是这样，开始总是极具侵略性，再慢慢变得平和。房间越来越暗，看不清他们的表情。 再不出去门就找不到了， 尤霍提醒了一句。秦秋嗯了一声，有点漫不经心。他在出门的时候扶了一下尤霍的肩颈，手指却蹭到了对方的喉结。尤霍微微抬了一下头，下颌和脖梗拉出清瘦的线条，瞥眼看他。秦秋又玩笑似的刮了一下，说： 快走，大考官。 此刻的大考官只想打人。 余文跟着楚月他们从二楼梦游下来，他哥和秦秋正坐在沙发上，尤霍划着手机，不知道在琢磨什么。秦秋手里拿着一本长形的簿册，一页一页翻看。沉尸的老余因为生吞了几颗药，在副作用的影响下睡过去了，他面前多了一杯水，应该也是尤霍和秦秋倒的。 怎么样？ 秦秋从册子上抬起头，楚月摆了摆手说：二楼和三楼都没有。那个儿童房你看了吧？楚月问余文。 对，那间也没有，我连抽屉都翻了。 余文说着在尤霍另一边坐下。 哥，你们看的怎么样了？ 尤霍正躬身翻相册，闻言手指一顿，抬头盯着余文看了半天。 你看我干什么呀？ 余文紧张地问。 活过来了？ 尤霍问。余文挠了挠头说： 嗨，我心脏这么强，刚刚只是在消化而已，反正你开心就好。 楚月在远一些的地方笑了一声。 哎呦，没想到考官 A 还有这种款式的弟弟呢，挺可爱呀。 余文红成了一颗番茄。余文如果知道楚月口中的可爱约等于小傻子，恐怕就不会红成番茄了。 客厅和地下室也没有。 禁闭室看了吗？ 杨叔在旁边咕哝着说。 那地方也没有别人敢进了吧？ 看了，没有。 尤霍头也不抬，面不改色，无力和舒雪从一楼另一侧走过来，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摇头说： 我们那边也没有。对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翻遍了。 舒雪说着。 后院的油桶也看了，真的找不到。 楚月啧了一声说： 看来不在咱们待的这里呀。你的意思是在别人的房子里？那要怎么看呀？要不我一个一个翻过去。 舒雪有点犯愁了，她把自己形容的像一个翻墙软件，但楚月却摇头说： 不用了，你也不看看翻几次下来你的脸色有多差。既然是联合考场嘛，第一阶段的成绩又会成为第二阶段的基础，那考场都是串联的，这个我有经验。到了第二阶段呢，我们才能看到其他人和其他房子。题目不是说了吗？这是一座滨海小镇。 那就先把这场考了吧。楚月下了结论，他转头冲某个方向说，萨利和雪莉是吧？妈妈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会在这里住几天呢？可以提前走吗？ 不远处两颗脑袋从一个小房间里探出来，看着这位可怕的阿姨。那个房间不大，是个书房，里面摆着两张相对的卡通课桌，一个粉色一个蓝色，标准的兄妹款。秦就朝地下室的方向扫了一眼，俩小鬼什么时候去书房的？ 没注意。 游惑也跟着看了一眼，他们从地下室上来的时候，兄妹俩还处在楼梯边呢，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换了地方。萨利盯着客厅的人犹豫片刻出来了，他一手拿着一张纸，另一只手牵着妹妹。 妈妈没说，但是你们不可以走。 萨利的童声很深邃，像小女孩，跟雪莉几乎没区别。萨利晃了晃手里的纸说， 爸爸妈妈给我们留了题目，每天都有一题，我们不会，你们必须帮我们。 行啊，题目拿来看看。 萨利把手里的纸搁在茶几上，又放上一支马克笔。众人一愣，因为那是一张白纸，上面一个字都没有，更别说什么题目了。 每天晚上8点是萨利和雪莉的思考时间。 萨利看着墙上的钟说，这话告诉众人，到了夜里8点，这张白纸上才会有题目显现出来。接连考了几次参与式答题，冷不丁回到答题指示的形式，还有一点不习惯。游火问萨利， 现在什么时间？ 现在是给客人安排房间的时间。 萨利一板一眼地说， 没有安排房间的客人夜里会睡不好觉的。 雪莉附和说， 睡不好觉很可怕的，雪莉最怕半夜醒过来了。 那我们这8个人你怎么排？ 萨利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楼上，阁楼是兄妹俩的玩具房，塞得满满当当，没法住人。2楼有2个房间，左边那间是兄妹俩住的，放着一张上下铺，地上铺着长毛绒地毯以防摔倒。右边那间是他们父母的卧室，有一张大床，目前空着。1楼是客房和书房，底层的禁闭室还有效力残留，暂时住不了人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完全空着的只有2个房间，其中客房还特别小。萨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。 这样吧，卧室和客房归你们。 秦秋冲4位女士说， 将就一下，最好别落单。 你们呢？ 楚月问。 沙发上可以睡。 秦秋回头看了一眼客厅。 沙发上不可以。 萨利抬着下巴说， 客人必须住在房间里，妈妈说。 游惑听这种威胁已经听烦了，直接伸手掐住萨利的嘴。 行吧，沙发不睡也可以，那就跟着2个小鬼挤一下。 除了游惑和楚月，其他人全都愣住了。萨利和雪莉2个小鬼更是一脸惊讶。游惑看萨利憋得辛苦，松开手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。 你们睡哪儿？ 小鬼忍不住尖叫问。秦鸠拍了拍他的头说， 睡你的房间。放心，不抢你们的床，我们可以打地铺。 余文咕咚咽了口唾沫，在2个小鬼的屋里打地铺，就好比考物理的时候跟猎人甲同屋，考外语的时候搂着黑婆做梦，考历史的时候和公爵一张床，这是什么见鬼的安排？不过还没等其他人发表评论， 两个小鬼就撒起了泼。萨里说， 不行，你们不能跟我们住在一起。 为什么呀？地上空间很大。金鸠似笑非笑地看着萨利， 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。 萨利的表情又一瞬间变得非常古怪，不仅仅是不满， 他们要抢我们的房间。 萨利对雪莉强调，大家正纳闷他为什么要跟妹妹告状，就见雪莉瞪着秦鸠，突然皱着脸张开嘴， 这就气哭了。 余文吓了一跳，所有人都记得题目上的提醒，说千万不要让雪莉哭。众人手忙脚乱想办法挽回，奈何没人会哄孩子，尤其是这种不人不鬼的孩子。小姑娘对着秦鸠刚熬了一嗓子，游火放下手机，腾出两只手来挠了挠她水桶似的腰。雪莉一瞬间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现在恨不得得吃人。